无性自性空，清晰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还过以法界意识界即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意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尊，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业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晰眼界眼界性空，可以过以眼界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业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晰色界眼识界即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色界眼识界即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色界眼识界即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晰而界而界性空，可以过以而界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声界耳识界即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晰声界耳识界即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声界耳识界即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可以过以声界耳识界即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 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将喜，由此故说，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请喜，鼻界、鼻界性空。可以过，以鼻界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请喜，相界、彼识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相界、彼识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相界、彼识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请喜，舌界、舌界性空。可以过，以舌界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请喜，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可以过，以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 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间。清晰，身界身界性空。何以故？以身界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处界、身实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晰，处界、身实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处界、身实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处界、身实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云何以异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晰，一界一界性空。何以故？以一界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异世界及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晰，法界、异世界及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法界、异世界及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可以故，以法界、异世界及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异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清晰，眼界眼界性空。可以过，以眼界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 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清晰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可以过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过。清晰由此故说，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世尊，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清晰耳界，耳界性空。黑过以耳界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清晰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黑过以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过。清晰由此故说，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世尊，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清晰鼻界，鼻界性空。黑过以鼻界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清晰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黑过以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过。清晰由此故说，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世尊，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清晰舌界，舌界性空。黑过以舌界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 胃界、舌实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详细，胃界、舌实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胃界、舌实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还一过，以胃界、舌实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世尊，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清晰，身界、身界性空，何以过？以身界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触界、身实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清晰，处界、身实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处界、身实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过？以处界、身实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世尊，云何以一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清晰，一界一界性空，何以故？以一界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相信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过？以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一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世尊，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清晰，眼界、眼界性空，何以过？ 以眼界性空与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色境律，色无量，色无色定。讲习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可以过。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请习耳界，耳界性空，何以过？以耳界性空与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讲习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过？以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请习鼻界，鼻界性空，何以过？以鼻界性空与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请习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过？以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 将行。由此故说，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请息。舌界，舌界性空，何以故？以舌界性空，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降息，为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为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味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请息。身界，身界性空，何以故？以身界性空，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请息，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请息，由此故说，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意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请息，意界，意界性空，何以故？以意界性空，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请息， 法界、异世界及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法界、异世界及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法界、异世界及异处，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异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眼界性空。何以故？以眼界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耳界性空。何以故？以耳界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无声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 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降息别界性空，何以故？以别界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相界、彼时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相界、彼时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相界、彼时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相界、彼时界及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别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舍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舍界性空，何以故？以舍界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位界、舍时界即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位界、舍时界即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位界、舍时界即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位界、舍时界即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舍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身界性空，何以故？以身界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处界、身时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处界、身时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处界、身时界及身处， 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处界、生死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意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意界一界性空。何以故？以一界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晰，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何以故？以法界、意识界及意处，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意界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卷第114。